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我而家咧光明顶今晚嘅话题咧，啊，即系充满荒凉感，叫做香港你要照镜。我记得1997年7月1日咧，香港咧就省镜嘅啫，美人照镜就越照越省镜。而家搞到咧，啊，要自己仲要照镜，仲咧衰到咧系连买镜钱都冇，即系讲只广东话闹人嗰只，啊，屙督乜嘢去照镜？喂，咁搞法，即系今时今日点样人睇睇啊？最近即系嗰啲新闻嗰啲香港啲局势，即系不堪入目啦。温家宝总理嚟啊，你要识听呢啲中央大 人 讲。香港系中国嘅城市，系香港人嘅城市，亦都系一个面向世界嘅城市。当一句说话咧咁样讲嘅时候，你要识听轻重。 点讲法？ 即系如果我话你刘西良。刘世良，你个人咧系好聪明，不过你系懒啲。不过啊，咁啊，我嗰啲嘅说话个重点咧， 就喺个懒， 就喺个懒嗰度， 就喺个懒字。 即系我刘世良，你个人咧懒就懒，不过聪明喎、啊。哇，咁啊当堂醒神啊！ 哦，明白，明白， 明唔明啊？ 明白。 你啲温总理一落香港咧，即系袋咗好，其实暗中袋咗好多钱落呢班。3司11局个袋 收唔收到咧？ 但系收唔到，收到当阴司纸 咁犀利。 7月14日 要烧晒佢， 烧晒啦。 咁喂，大佬，我系大陆中央大员，我你对住你呢班友，我有乜发展？唔越对越硬先得噶。 唔系、啊，但系近呢个礼拜都精英尽出、啊，北京都 日日新面孔、啊， 排住队上去、啊， 又要识听讲嘢啦， 又要听啊！哎呀， 今日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喺人民大会堂啊会见到访嘅港进联。记者问佢会唔会同民主党会晤咧？ 佢点答啊？ 你比着个土共嗰把声就话呢、這个反中乱港，呢、這个支持台独咩咩咩， 泼屎嘅要 啊！佢要啊，学习点做一个中国人先。但曾庆话愿意与各政党会面，根据工作需要再作安排。 工作需要、啊， 识听唔识点听啊？ 哎呀，好深啊，懂明啊！ 重要嗰四个字喺边度咧？ 啊，要识听啊！ 工作需要， 啊，工作需要，呢咧就叫弹弓语言， 吓、 啊、吓、啊，可强可弱， 可攻可守， 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睇下呢啲啊，啲大陆佬讲嘢，全部啊系《红楼梦》精神啊！ 哇， 识听喺面嗰度识楞楞，识舐几浸就几浸， 使唔使揾阿胡乔木解解佢啊？红学专家， 讲咩话咩？点样学习做中国人？咩咩咩？你要做中国人，一定要识听咧中国政治人物嘅中国式对白。呢啲就温、是、家宝呢啲说话就系、 是，即系套件 台词。 系啊，英国佬都有 understatement， 仲犀利。不过佢有佢一种叻法。中国有中国嗰种叻法。 陶杰使唔使学啊？郭沫若咁啊？如果系咁， 啊唔使啊，呢啲太高深啊。 但系讲起阿陶杰，头先提到温总 郭富城咧， 温总对香港角色嗰个睇法咧，即系面向国际咧。 面向 其实香港人好多人以为咧，香港系中国唯一一个面向国际嘅城市嚟。 你话系咪？黄慧伦，你话 我啊，梗系觉得系啦。我最中意去 City 乜乜嗰度买嘢啦。City 乜乜咧就乜。嘢呢、這個國際品牌都有， 係喺我話你聽，九龍城有間國際戲院 拆咗好耐，陶傑 拆咗咯，大佬 呢個以前 我成日睇早場啊，讀書嗰陣時 白骨陰陽劍喺嗰度做啊， 啊我睇阿張國榮第一套鹹片都喺嗰度睇， 跟住就人肉打裝機喺嗰度做啊，而家咧執埋 紅樓春上春咯， 執埋你香港係咪國際城市咧？係。如果你以国际戏院为中心咧，香港的确国际城市。但到1997年7月1日之后呢6年，有眼睇啦。 咪啦，最近咧、啊、我就去听一个研讨会嘅， 系 就日本大前研一， 啊、 就应呢个香港亚洲协会同埋花旗集团邀请 咧。呢个架仔乜来路先？ 就讲香港嘅，佢系讲香港嘅定位啊。 嗯，佢点讲？ 咁佢就。世界出名的管理大师啦，又是日本的 管理公司呢个麦肯锡嘅社长啦，亦都系呢个做 UCLA 教授啊，咁 呢个 即系加 州大学 系啦，就世界知名嘅。咁咧，佢就讲到咧，其实中国有好多个国际城市嘅， 吓好多个， 咁就死咯， 系啦。 嗱，佢提到其实一个几得意，可以大家即系讨论下。佢就话大连啊，以佢自己个人经验，佢话 辽宁 吓有50万人。识讲流利日语嘅 系唔系啊？ 咁所以佢话好多日本公司咧，而家就喺嗰度开数据中心同埋后勤中心，咁就请佢哋咧去做，譬如嗰啲call台啦，讲日文噶嘛，嗰啲嘢 传 呼嗰啲啦， 系啊， 或者系做翻译啊，或者系嗰啲数据输入啊嗰啲，咁啊完全系冇问题嘅。 喂，唔得，早轮仲掘到呢个东北，掘到呢啲咁嘅化学反应要反入噶喎。 你地图考得分，地理考得差 啊？ 嗰个叫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 喺东北机场最高啊！而家嗰大连系最低点啊！ 哎呀， 即系嗰只公鸡，即系中国嗰个地图嗰只公鸡嗰、那个嗰、那个点、那个下爬啄嗰度， 嗰个啄嗰度， 嗰度系好暖啊！ 吓，同埋啊，陶杰佢提到咧，就系除咗大连之外咧，成个中国东北啊，有200万人系识讲流利嘅韩文。 韩文添啊， 系啦， 咁犀利， 咁犀利啊！ 咁佢就话好多嘅韩国公司咧，亦都系好似日本公司头先提到咧，就将佢哋嘅数据中心啦，后勤嘅商业中心咧，就摆喺中国。 呢个现代已经系啦。 喂，但香港好多人识英文喎， 英文咩水平先？你讲紧英文 系咩？英文有好多浸嘅，吓呢个叫做第一浸咧，呢个叫做呢个尖沙咀啊，相机英文， 相机英文， 韩语 how much？ 3000 It is not 3000 Fear 3000 3000 No more cheaper No cheaper No cheaper Very cheap No cheaper No cheaper 呢只就系英文，即系呢个牙仔讲流利日文咧，我就唔好信啦，都要打个七折啦。 问你七折， 七折啫。 举个例，50万人七折有几多人啊？ 哦，问差佬啦，35万，35万我当唔好当流利啊，识当几讲几句啊？早晨啊！拜拜啊，吓咁咧，啲酒店业啊、导游啊、餐饮啊，都已经益好多啦。 系啊， 仲有咧，据我所知，日本佬咧有8000个厂商喺中国设立生产线，唔系8000间公司喎，公司可以空壳啫。 系嘛， 就真系做嘢嗰啲，即系制造业啊、电子啊、汽车，已经喺大陆。所以你话你小泉纯一郎，你唔惊？惊唔惊啊？咁你大连咧系一个咧一个小型嘅国际城市，喺呢个定义嚟讲，虽然你可以话咁个法庭未用日文审我， 喂，哇，治外法庭 市长亦唔系好似李登辉咁叫做岩理正 系 日本私生子呢个味道，但系而家人哋起码咧即系叫面向东洋。就算系呢个零售啊、饮食啊、旅游呢啲基础嗰啲咧，已经系即系成咗型。 即系服务业喎，咁话咯喎。 系啊，黄伟伦大前言一咧，其实佢提到一个观点嘅，佢就话、香港唔系中国唯一一个国际城市，喺将来，而家亦都唔系噶啦，已经系。 而家已经唔系噶啦。 即系佢头先我哋讲开大连或者东北嗰啲城市咧，即系地理上接近日本同韩国嗰啲城市咧，其实已经相对咧系同嗰啲国家嘅经贸关系同埋文化影响咧、已经系即系好紧密嘅。其实， 但系咧，你谂咁我讲话，你就尽信书就不可无书啊，刘世良。我就去过东北咧，都一两次。我觉得都东北佬咧，先天就好憎牙仔，好憎日本佬。 做揾食噶嘛，但系而家 即系我十年前去嗰次， 唔好啦，你唔好咁民族主义。 唔系外国啊咩嘅， 外国揾唔到食噶系嘛？ 咁啊，诶，咁啊，我落伍啦。 你啊落后晒啦， 落 后于形势啊。 唔系嗱，如果佢嘅统计就系话1990年咧。中国只有20个人口超过100万嘅城市，但系去到2000年咧，而家有166个城市人口系超过100万嘅，而呢啲城市咧，全部都系直接争取外资，直接投资去呢啲城市嗰度。譬如头先我哋讲大连就 系 日本啦，东北好多城市即系近韩国嗰啲咧，就 系 嗰啲韩国大企业啦。 好啦，今晚嘅话题光明顶系香港，你要照镜，传真号码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世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嘅话题系香港，你要照镜，传真号码23390209，欢迎啊！呢、这个。 听众啊，响应英雄帖咧上嚟光明顶叫一叫阵嘅。好啊，刘西良，咁你头先讲开呢个日本仔啊， 大前言一 啊，讲啊呢个日呢、這个话香诶香港啊，唔系中国唯一嘅国际城市 啊。系啊， 咁就佢嘅定义嚟讲，的确唔系唯一嘅。 将来亦都唔系，我觉得，因为会越嚟越多城市自己直接争取外资， 唔使靠你啦， 投资落去唔使经香港嘛， 咁啊死啊， 吓好惊啊， 惨啊！所以我认为而家香港人要旗帜鲜明，反对统一 啊，系啩？ 台海统一， 同你讲唔关事， 唔需要台唔台独唔关事， 但 系起码唔可以三通先，三通你而家攞埋你命啊，攞胆啊！因为点解而家系人都直接去上边投资啊？ 唔使经理啦， 使乜经理？净系全世界，净系台湾啊！嗰2300万去大陆要经香港，跌一跌就脚毛啫，全部唔使噶。我而家再大连咗青岛啦，大连天生咧就中意嗰阵日本寿司味噶。 青岛咪德国味？ 青岛咧就天生中意嗰只叫做猪蹄同埋啤酒味。 吓、啊，唔系德矿泉水咩？唔系德矿泉水咩？ 全部系德式别墅。 系、哎、咁大剂啊！ 福建就中意台湾绿茶啊嘛。 系啊，福建就中意台湾绿茶。就上海咧就中意英国佬、法国佬。 咁香港应该中意英国噶。 呢一堆咧， 云南就中意食泰国菜噶嘛。 唔系法国都啱噶，云南几乎系一度。是法国佬 受法国影响啦，喂，咁香港应该受英国影响好大噶嘛？ 咁你而家睇下咧，即系好可悲咯！你中国100年来又话洋务运动，又话自强，又话革命，到最尾今时今日，原来咧你都系靠沿海嗰几个咧，同东洋西洋杂交或者强奸生得落嚟嘅私生子，拱佢出去揾食，帮阿妈，系呢几个先玩到啊？ 咁啊唔一定嘅，我觉得，我又唔好赞成你嘅睇法，我觉得。因为我如果你相信那个即全球化发展呢、那个外资进入那个规模呢，我相信不是只是在沿海的城市的。 当然啦，你估即是他跟你客气咩层层推进嘛。但在中国呢、那个经济结构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由明朝开始实施海禁、清朝呢就直接雍正直接只是山寨。 是 啊、但是中国现在是整个国家是可以其实是经济是自足的。慢慢佢只要行嗰条市场经济咧，佢根本唔需要同外国咧嚟到贸易，唔需要同西方贸易嘅。所以而家嘈嚟嘈去就贸易顺差咩嘢？你美国佬监中国去买佢嘅货，咁你外国嘅资本咧点样样杀入嚟都好咧，只能够咧系利用中国呢个叫做廉价劳工市场、最后咧你要变将佢变为一个消费市场咧，就其实有好大阻力嘅。 咪呢个系？外资来讲呢，他现在的方法就很简单的，杜杰他就直接投资落中国。 啊、比如说北京呢， 我上次两会期间我在北京做嘢呢，咁佢即係大陆啲同事同我讲，佢话而家唔准坐呢个某个牌子嘅车、就 是 以前坐开嘅。咁就而家全部要坐喺长春合资生产嘅另外一隻欧洲牌子嘅车。 咁犀利。 咁成个北京呢而家全部都系坐嗰隻嘅。 换晒㗎啦。 係啦。A 字头嘅全部都系坐嗰隻嘅，已经换晒㗎啦。 唔系美国佬嗰啲车咩？ 咁最主要呢就因为佢系合资生产。 都系德国车 都系德国车嚟 嘅。合资㗎嘛。 合资㗎。 即系佢踩咗脚，我踩咗脚入嚟㗎嘛。 咁所以如果按照呢个发展方向呢，就系、是、当世界嘅企业全部入去直接生产，然后针对中国大陆的市场销售的时候， 那你香港去了哪里？ 就算你是内部消费都好，它都可以分到一杯羹的嘛。 是啊， 就不是纯粹 是即是你中有我的啦。是啊，那 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了。现在不是现在电影界行的那条路咯。 又是这样啊。 哥伦比亚公司入大陆就要跟大陆公司合拍咯。你什么都是你上面出版刊物，你咪同大陆出版社合作咯， 唔使经香港嘅咩？ 吓、啊， 应该要经香港嘅。 俾你以往经香港啫，而家使鬼啊！大陆大到海归派 MBA 吓、啊，讲到金融市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大把专家。好啦，咁而家死啦！香港而家咁嘅死位，究竟点样自处先？而家俾全世界一个字，英文叫 write off 啊！哇，我呢个字点译啊？即全世界 write off 咗香港， 系啊， 抹咗佢啊， 即撇咗你账， 又或者 irrelevant， 弹咗你出局啊！而家喂点啊？喂，而家你仲白呢班友仲喺度拗，哎呀，23条撤销啊，定咩？ 唔怕，有自由人嚟帮手啊！ 经济转型啊，揽住大陆条水啊，吓靠游客来，你而家点搞？ 靠自由行啊嘛！ 你照一照镜，然后你香港应该点样样定位自处？ 唔系，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 香港明唔明白中國大陸嘅入邊先？ 嗱，你睇下呢，呢個架仔呢兩日嚟演講又好咩都好，都講咗呢套嘢咧，係呢幾年你有冇聽過特區政府嗰啲所謂智囊啊咩助理噏過嚇？ 喂，因為阿黃偉麟就對呢個架仔其實就好有意見 嘅，呢啲咁嘅高級 sales 又唔啱。 中國好，中國好，香港香港好。 黃偉麟， 你聽下， 有係無料到 呢條友真係陶傑，你又唔啱啊！你啲親日。反中分子，大佬呢啲咁嘅日本大呢啲日本大 sales 去到边就赚到边嘅啦，去到中国梗赚大陆，梗赚大陆啦，去到印尼梗系赚苏哈图啦，当年吓，咁啊去到越南啊梗系赚越共嘅，大佬你梗系去到边赚到边嘅啦，你咁样就唔啱。 咁但系你话晒都系呢个国际顾问公司嘅麦记嘅呢个顾问， 麦记啊全球都擦鞋噶啦，系嘛，全世界都知噶啦，麦乜时嗰啲。 咁但系咧，你唔好理佢擦唔擦大陆鞋嗰笔，但系佢咧。即系对症下香港嘅药，佢同香港诊呢个症，你话啱唔啱？你话香港点搞？ 不过睇落去都啱。 香港唔系中国唯一嘅国际城市，其实呢句你承唔承认？ 焗住呢度承认啦，因为我去吓冇办法噶啦呢样嘢。 全真号码23390209，请各路英雄谂下呢个问题。新闻之后咧再做。